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25%。总的来看，明天白天的云量增多，但是扩散条件比较有利，能见度不错，适宜于各位的交通出行。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感情算一算，收不回的账，当赚一时间长。 说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将在节目中和大家讨论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这是我们今夜思雨时每天和大家交流的问题。大家可以发微信参与我们的节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这些情感的各种各样的纠结困惑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在节目中来讨论。大家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微信号，今夜思雨时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可以发微信来参与。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那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情感作家，也是一位心理咨询师，王思瑜。思瑜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思瑜，在我们节目中啊，有一些人啊在恋爱，比如说走到最后啊、要分手了，或者最后这个大家在闹腾分手的时候啊，反正就是不愉悦的时候，这个有人呢就问到了这样的问题，说为什么当时刚刚相恋的时候，比如说对方对自己又体谅又夸赞，为什么到这个相处之后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比如说有一位女生，她就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她说为什么我觉得以前我的男朋友是一个暖男，但是仅仅一年以后，我们俩现在要分手的时候，我觉得他就变成了一个渣男了哈。她是这样说，她说一年前我们两个人是相识之后开始谈恋爱的，当时呢他追求我，然后追了我大概有3个多月的时间，开始他就对我特别的好，比如说我有什么样的事情啊，他能够立刻跑来帮我。我的家和公司其实离他都挺远的，但是我要是当时告诉他我不舒服，他就能从很远的地方过来给我带来水果，还给我带来我爱吃的一些什么小点心啊、甜品啊。节日那时候是主动的给我买礼物，而且他说我的那些话吧，真的都是甜言蜜语的话哈。比如说他夸我啊，他对我的包容啊，他对我的体贴啊，他观察入微啊，那等等这样一些状态，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大暖男。可是没想到我们接触了一年之后吧，然后慢慢的他就会因为一些小事情对我没有耐心，他会对我发脾气，而且呢还会对我冷战。现在是他主动提分手的，他说我们俩性格不合，他说我这个人比如说我懒，说我有的时候特别的不懂事儿，这跟他以前一年前追我的时候完全是两回事儿了。一年前他说要包容我啊，一年前他说我很乖很可爱啊，那么现在呢全部都是一些指责我的，说我缺点的一些话，一些词儿。我以前觉得他这个人吧特别的老实诚恳，而且我对我周围的朋友都说我找到了一个大暖男，我特别的开心。但是 怎么现在我看着他那张脸，我就觉得这不就是一个渣男吗？渣男也不过如此吗？ 嗯，对。 所以呢，我就想问一下哈，为什么当时的暖男最后就会变成渣男了？是我错了还是他错了？是他太会装，还是我不会看人啊？ 哦，我觉得这个女孩子这个遭遇的这个情感的经历哈，一年多的时间从暖男变成了渣男，就她男朋友哈，我觉得这个是挺典型的。先说到底是对方会装，还是说这个女孩子眼睛视力不太好哈？我觉得都不是，可能要从几个大的方面来说吧。比如说这个男生，他从一年前的时候说女生要吃什么、要喝什么、要用什么，特别细心的送礼物呀。我觉得这种状态就是那种啊激情状态、热恋状态，包括是这个男生给这个女生的一种形象的赋予，就是完美主义者。他会觉得这个女生，哎呀，就是我要找的那个完美的女神呀。那所以你看，一个男生遇到女神了，他自然会全情的去投入这段感情，而且他特别用心的。那我觉得这一年的时间，其实对这个男生来说，也是一个就是完美化的、理想化的爱人的破灭的过程。就是这个女生你有多好、多美、多女神范儿，这一年过来12个月，每个月都掉几分，每个月掉2分，然后正好一年12个月，甚至现在是负数，到了0度以下了都。所以他也会觉得这个女生又懒又邋遢又自私，只会让我付出，而且又脾气大，还得让我哄你。那可能就是这种理想化、完美化的破灭，让这个男生你看就从一个暖男变成了渣男。所谓的渣男哈。那还有就是我会觉得这个时间真的是挺磨人的哈。在这个时间的过程中，很多人会觉得说啊，我遇到一个好男人，特别特别爱我，然后我就可以享受着他对我的爱。哎呀，就天天这样对我多好呀，每天下班接我，上班送我，然后给我订饭，给我洗衣服，然后带我去逛街旅行。就是人们渴望的，尤其是女孩子渴望这个爱是永恒的，就是而且是不带那个温度一点都不带变的。就是你对我好的时候是100度，那几年之后呢，你对我还是100度，顶多下降个1-2度就行了，你千万不能下降到0度以下，那就没法，根本不能适应哈。但其实你看，时间慢慢的会消磨人的耐性的。一开始可能人们就会有一种新鲜感，觉得很激情，愿意说全情投入，但是随着时间慢慢的，大家就会觉得说，哎呀，都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对吧，都是像有些人说老夫老妻了，但其实这个情侣时间长了也会觉得，哎呀，你是不是得关照一下我的情绪啊？总是我来哄你。你看前段时间的那个电影《前任三》，那其实也会觉得说，这个男主人公就说了，啊，我现在就不想再哄你了。这个女主人公就说了，以前每次吵完架，我男朋友都会马上过来哄我，现在都过去3天了，他怎么还没有动静啊？其实就是一个以为他会过来哄，另外一个已经烦了，已经厌倦了，不想再玩这种游戏了，就想说为什么总是我来照顾你的心。那我的心谁来照顾呢？所以你看，感情就是在这么一步一步的这个过程中就淡了，就散了，就没了。 也就是说啊，这个恋爱的过程是这样的，女生可能刚才她说的一大番话都是对她的这个要分手的这个男朋友非常的失望哈，从暖男变成了渣男，这是他的描述哈。但是同样，男生对女生可能也有这个过程，也会觉得当时自己心中的一个小女神的一个形象，真的到最后变成了一个女神经病的形象。 对， 就是真的是不喜欢啊。因为比如说随着了解，或者随着两个人的互动，看到了对方身上自己不能够完全包容的一些缺点， 接受不了的东西。 接受不了的东西。那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女孩子，我们也要知道，可能在恋爱的过程中，你自己一直也没有成长。比如说，你安心的去享受他给你的那份宠爱，那么那份体贴，他从大老远跑过来给你带的小点心、小零食，他能记着你的生日和你们的每一个纪念日，那么他在你生病的时候对你那些体贴入微的话，那就想问一下，你是不是也那样对待他？ 对， 是吧？ 相互的哈，相互的这种很重要。 女生会觉得这是男生追求女生的必要手段啊，但是你们要知道的是，男生也一样需要的是女孩子的温存、体谅，需要她生病的时候 你给他是不是煮了一碗粥，或者你是不是去给他买了药，他也需要在他很累很累，工作很忙很累，压力很大的时候，你在旁边能给他的支持体贴，哪怕你给他，你即便不会做什么特别好吃的菜， 点份外卖也行。 对对，就这种体谅哈，这种温柔，这是很多男孩子都想要的。只有你做得更好，那么他的那个暖才可以一直持续下去。如果你做的这一年的过程中一直是在索取，而不是有任何的付出，那么他的那个暖就慢慢的变成了一份冷了，就是这是一个冷却的过程，然后在你眼里就变成渣男了，是吧？ 对对对，其实我还觉得有一个事儿哈，也特别想跟那个我们听众说的，就是有些人他之所以会从特别特别热恋的状态变成就是我觉得你特渣的那种感受，也可能就是沟通上出现了障碍或者问题，就是总是误会，还有信任感不足，总是会担心哎，你是不是喜欢别人了，你是不是不爱我了，或者总觉得说内心里那份不安定不安全阻碍着两个人继续向前发展。所以我会觉得他这个因素其实还是要很多的，他需要慢慢的去整理，去好好的去反思一下。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你是灯塔，照亮我前行道路，你的吻温暖了我的内心。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下面也是一位女生的纠结哈，女生说和男朋友在一起的关系挺纠结的，我呢是外地北漂，没有北京户籍，那么一直我就想找一个有北京户口的，在北京有房子的男朋友，我呢也确实找到了，我们俩呢也在一起恋爱了一段时间了，这段时间是一年多的时间哈。我想问你们的就是，内心深处其实他离我理想的爱人还是有差距的，比如说我们俩的个性不太一样，我呢可能有一点那种小资文艺，有点这种个性哈。那么他不是，他非常的务实，他父母呢也我觉得脾气啊秉性啊也都一般，他父母的这个文化程度不高，那么他父母有的时候说话我不太爱听。要说好处呢，他对我很好，我因为我家不在这儿，那么他对我非常的疼爱，而且呢他非常自觉的几乎把我的生活开支都算在他身上了，他是那种北京的大男生的那种状态，我们俩每次出去所有的费用都是他支付，他很少让我花钱让我掏钱。那么有的时候啊我非常的娇气，说话呢说的也比较狠，他也都能够包容我。他自己呢没有更好的工作，只是自己开了一个小店，但是这个店呢收益还行，也就是说他未来的生活小康可以，但是看不到什么更好的前景。原先在我心中我一直想要的是一个更成功的男生，但是显然他的成功就是这样，开一批小店，然后呢在这个小店中呢有一份还不错的盈利。那么他父母呢当然是有房子的，这个房子呢也并不是新的房子，也都是他父母以前留下来的老房子，估计我们现在要置办新的房子不太可能，但是他父母因为自己住了一套还有一套闲置的大约也有几十年的房龄了，那么那个房子呢也还是能住的，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也就是说不好不坏，不是我理想的觉得很好的那种男朋友，但是呢也有一部分满足了我的需求。所以我就想问我该怎么选择呢？他父母和他总是催着我赶紧结婚，而我呢总是拖延着。 这个女孩说了，她说她男朋友很务实，她说自己很就是文艺的那种感觉哈，小资。 我觉得反而是听这么说下来，这个女生很务实呀。 嗯， 她就是把她男朋友家里的几套房子是新是旧，还有这个男朋友的工作，我觉得就是可以达到小康，但是不能有太好的前景。我觉得这个女生其实挺务实的，也很务实，她看问题看得也挺清楚的哈。那我会觉得就是，首先就是这个婚你要不要结，这个婚要不要结，这个女生哈，她自己最有发言权了。那你看啊，这个男生工作他是一个自己开店，那么这个女生怎么看待？有的人是三观不一致，对待这个价值观还有金钱观还有消费观他是不一样的，那么这样的两个人其实结婚之后会出现很多很多的矛盾。那你们现在你看他渴望的是一个更成功的男人，那也许他需要的是一个什么，一个大公司的副总裁呀，总裁呀， 对，好像是，对， 或者是每天去伦敦呀，去欧洲呀，到处去飞去开会的那种人，对吧？ 有可能， 对，那你就在一个店里面，虽然收入不错，但是他可能会觉得很安定的一个男生也就没有了激情，对不对？那这个女生你到底要什么？你看刚才说了，说男生跟你一块逛街的时候也会负担起你所有的花销，你也会觉得哎挺温暖的，这个大男生给你的那种感觉还挺安定的，因为你是个北漂嘛，对吧？那你到底要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是真的是这个不可能什么都得到，你不可能说我又要一个啊那个事业成功特别特别成功达到了我的要求，同时呢他又暖到可以跟我一块逛街，可以照顾我，可以疼爱我，那个你要好好的考虑清楚了。我觉得这是女生要考虑的。 对，这个选择还在于自己。 对， 但是呢，婚姻是一个非常长久、非常长久的关系。进入到婚姻当中，有一部分人找另外一半，确实是为了大家两个人合力过日子比一个人过得更容易一点儿。 对， 你呢有现实的需求，就这个女生有非常现实的需求，就是她不是北京户口，她要找一个北京户口的，对吧？ 这个男生有， 这男生有，他要找一个北京有房的男生。 男生有， 虽然不是新房子，但是也有房子，至少他们能落脚。就是他解决了他的这些基本需求，安定之后，对吧？你看找了个北京男朋友，北漂为什么要找一个北京男友？他的目的是能让自己安定下来，对吧？不再有那种漂泊的感觉。那么满足了这部分需求，他就开始挑精神上的这个，这个自己需求的那些不能够满足的地方了，比如说，哎呀，我有点小资，他不小资啊，对吧？哎呀，这个我觉得我想要更成功的那种职场， 人生更丰富。 对，职场成功的那种男性，他不是啊，他就开了一个修理电脑的一个小店啊。那么这个男朋友看上去在事业上也不可能再有更大的平台了哈，那么自己又觉得公公婆婆也有让自己不满意的地方啊，等等这些，这个确实是有人很幸运，在找到另外一半的时候，要结婚之前觉得对方哪儿哪儿都满意，公婆也好，房子也好，工作也好，人也好，方方面面都很好很好，简直是满意的不能再满意了， 一百分儿 在这种状态下嫁了哈。但这种人是极少数， 太少了。对， 对，这种很幸运的人，大多数人都会在找到另外一半要进入婚姻的时候也会多多少少怀着一些遗憾。 对， 但是我觉得婚姻是一件特别长久的事情，如果所有的这些遗憾在婚后你没有智慧和定力把这些遗憾一一的消除，而是这些遗憾会越来越放大，对吧？ 对，是的。 那么你这场婚姻就是一场悲剧。 对，就像那句话说的一样，只要你有智慧，和谁结婚都幸福，如果你没有智慧，和谁结婚你都会离婚 对，所以如果你打算在婚后还是要把这些所有的这些问题还是经常会在你自己心里边觉得翻来吵去的越来越遗憾，他为什么不是一个文艺男呢？他为什么不是一个职场成功男呢？哎呀，我的公公婆婆为什么说话这样说啊，这文化程度这么低哈，这个如果你在婚后你眼睛看到的都是这些， 那么你们这场婚姻就走不下去。 对，就很困难。 对， 其实还有一个我也会担心哈，我刚才一直没说，我就会觉得我特别担心这个女孩子，她在获得了基本的这种安全感的需求之后，她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就像马斯洛说的，人的需求是有五个层次的，就是先从低级的向高级的一点点。就像说我们饿了我们要吃饭，吃饱了之后我还要说，哎，这盘菜不好看，这个菜没有文化，没有这个讲不出个故事来，让我能够精神上吸收。那你看这个女生，她现在要的是一个安全感，就是有房子住，而且是自己的房子，有户口，让我可以成为这个城市里的一份子，真正的好像是这个城市的主人一样。那我特别担心就是这一部分满足之后，会不会更高的需求出来了，就是说我对两个人有没有更高的人生追求啊，实现自我呀，还有共同语言呀。那你在追求这部分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你的男朋友，你的未来的老公可能就给不了你了。那个时候你在觉得说，哎呀，我要找一个能跟我怎么怎么样的人生活在一起，那你就可能就是要面临的离婚。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这下面有一位女士哈问到的问题，她说我结婚3年的时间了，在结婚之前啊，我和我先生我们俩没有特别的认真聊过关于孩子的事情，但是结婚之后吧，我每次跟他说生孩子，他都说他不想生孩子，他觉得生孩子好麻烦。他说人家家一有了孩子，他说这个两个人的生活就变成了很乱七八糟的生活了。所以一说生孩子他就回避，就是这样的。我现在就想问你们，这份思想工作该怎么做啊？ 这位丈夫啊，他不愿意要孩子，那我会觉得说这个妻子可以去了解一下丈夫的原生家庭。虽然可能很多妻子会觉得说，哎，我就跟婆婆公公一直在见面呀，但是呢，我们可不可以去深入了解一下丈夫的童年是怎样度过的？也许他的童年有一个不太，就是令他满意的或者令他愉快的一个小的时候的经历，那他会觉得说啊，如果要了孩子就很烦很乱，就是家里乱七八糟的。那也可以去向这个丈夫呢去深入了解一下他的这个所谓说要了孩子家里就很乱很烦的这种观点是从哪儿来的。他是见过吗？还是自己经历过吗？那当然，就是我也会建议这个写信的这位女性朋友哈，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跟丈夫一起去做一做家庭治疗，可以去找心理咨询师去聊一聊哈。那未必说有精神疾病、有重大的问题才会去找心理咨询师，有的时候你有心理困惑，也可以去跟心理咨询师聊一聊。 男人不着急，是因为男人没有年龄的危机。女人呢一直是，大多数女人都是天生就想做妈妈的那种母性，是吧？ 是。 然后呢，女人还有年龄的问题，女人会着急，但是他们结婚才有2年的时间哈。那我们就不知道这个你的先生啊，有一些人呢会改变，会随着这个 年龄长大， 对，会改变。但是有一些人呢可能不会改变。最重要的是你们婚前就没讨论过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婚前你先生根本都没有说出他这个观点。那么婚后这个观点他是由来已久一直就不喜欢孩子，还是他看到什么受到什么刺激了？比如说这个到朋友家里去了，人家新添了一个小孩子，原先人家家里大概窗明几净，当有了孩子以后，一进去一看，到处都是尿布、奶瓶、玩具，所有的东西乱七八糟了，家里有孩子就变成那样了。然后你先生可能是一个爱干净的人，一下子就受刺激了，这是我猜哈，就是这是我们想象出来的场景。就是你得弄明白的是你先生他为什么拒绝要孩子。 对，我还记得就是我18、19岁的时候，20多岁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看见别人抱着一个孩子，或者说谁家生小孩了，我就觉得挺烦的。我看见很多女性在大街上抱孩子，我就觉得好俗啊。就是那个时候可能就是特别年轻，就会对这个生孩子啊，对拥有孩子这件事就觉得，哎呀，这挺麻烦的。 但是随着年龄增长，哎，就慢慢的那个感觉就没有了。 嗯， 所以有的时候，人在不同的这个阶段也会有不同的感受。 嗯，对，就是怎么样能够做通你先生的思想工作，看来不是说你只是跟他说要孩子吧，我们要一个孩子吧，还不是这样的，你得巧妙的做这个思想工作，比如说找到他这个问题的来源，他为什么不愿意要孩子啊，然后再怎么样能让他慢慢的知道要孩子会给你们的生活带来什么，那么会让他能够控制什么，也许他就是怕乱，也许怕他失去了，有了孩子以后失去了你的疼爱， 关注， 对，关注，那所有的这些你要了解到，才能有针对的跟他交流这个问题哈。好，谢谢思雨，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今夜思雨时下半时段，和大家继续来分享有关情感的问题。您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的方式是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微信号今夜思雨时，可以发微信给我们参与我们的节目。 北京市委市政府祝您新春愉快，阖家欢乐，请您自觉遵守禁放新规，不在五环路以内及其他禁放区域燃放烟花爆竹。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五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25%。总的来看，明天白天的云量增多，但是扩散条件比较有利，能见度不错，适宜于各位的交通出行。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森严陪你今天也是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大家听到的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这是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讨论的，也是听友和网友发送给我们的这些问题。那么您可以联络我们的节目，如果您的生活中有问题，需要一些情感的问题，想和我们在这档广播节目中来探讨，可以告诉我们。可以联络我们的方式是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微信号今夜思雨时，发微信给我们，或者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在群中可以讨论。那还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我主持人孙岩，找到新浪的微博也可以给我留言。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情感作家，也是一位心理咨询师王思雨。下面有一个问题是专门要问王思雨的哈，这位听友问说，思雨姐，我想问一下，有一位男生对我特别的痴情，就是那种老好人那样的男生，他什么事儿都特别愿意为我做。那天吧，他就鼓起勇气，应该是鼓起很大的勇气，就向我告白了。他说他要保护我一辈子之类的这样的话。但是说实话，他虽然是个好人吧，我不喜欢他，我不知道该怎么拒绝。我这个人遇到男生什么的吧，我觉得我都是不懂怎么去拒绝，我怕的是比如说拒绝了，那大家是不是想做个好朋友也没法做了。您就告诉我一下该怎么拒绝这一类自己不喜欢的人吧，怎么拒绝能不伤害人家呢，还能做朋友呢。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哈，她想要的是怎么拒绝啊，既不伤害对方又能做朋友。我觉得既然对方的表达的意向就是跟你做恋人，你不喜欢他，其实这本身就是一种拒绝。但是呢，你不表达出来的话，对方是没办法知道你的最真实的想法的。那如果你就是就叫什么暧昧，或者是糊弄对方，或者是为了让对方不尴尬、不难受、不痛苦、不受伤，那你就假装做对方的女朋友，其实这对于对方来说则是一种更大的伤害，因为你在欺骗人家。你根本就不爱他，你还和他在一起，你这是不道德，或者是根本就是违心的哈。那所以尊重对方的方式就是让对方知道你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尤其是和对方这个非常有关联性的，就是你的这个看法，就是你不喜欢对方，你只是喜欢他的为人，觉得他很老实，对你很好，你更希望和他做朋友而不是恋人。所以把你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告诉他，这是一种尊重，这也是一种不伤害他，把伤害降低到最小的一种方式。那么说这个女孩子特别不懂拒绝男生，那我觉得当你不懂拒绝的时候，其实你就说出你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就好了。对吧，约一个饭，或者是和两个人到咖啡厅坐下来，拿一张纸好好的写出来你自己的想法，然后告诉他，我特别欣赏你，我也觉得你是个好人，你哪儿都挺好的，可是没有那种就是 生理的唤起和心理的那种激情的那种感觉， 嗯， 这是没有的，就是明明白白的告诉对方， 嗯， 我觉得你们还会做朋友的， 嗯， 反而比骗人家更好。 其实最把伤害降到最低的拒绝方式就是讲出自己的心里话， 嗯， 就这个意思是吧？ 对。 嗯，如果可以这样的话哈，那基本上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他不会觉得这个这样大家就从此以后你就真的伤害到我了。当然有些人可能是自尊心很强， 对，自尊心很强， 他会躲一段时间，他会觉得难受的。 嗯，但是自尊心特别强的那种也特别害怕说你不喜欢我你还跟我在一起，那如果你这种的话对他的伤害是更大的。 嗯嗯嗯， 他会觉得你这个骗子。 啊，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没办法了。 是，所以不管是自尊心强还是不强的人，其实他都特别害怕被欺骗。就是你看，很多恋人在那个闹翻的时候，会问一句话，就是"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啊，对对对 对 对， 对不对？ 是的， 就特别害怕对方说没有，我从来没有爱过你。 嗯， 那句话真是扎心呀。 嗯， 反而对方说我爱过你， 嗯， 只是我现在不爱了。 嗯， 那个时候可能大家觉得，哎，还有点儿 还能接受， 对， 就 还能 接受，因为过去在一起的那些日子，那些点点滴滴，毕竟不是虚拟的， 对，不是虚拟的，不是欺骗的，不是玩儿的那种态度。所以说呢，别人最在意的就是你到底有没有真的爱过我。如果你不爱，那你就要明明白白的说出来。 对，同意。嗯，说得好。一位男生问我们一个问题。他说我想问一下哈， 嗯， 女朋友和我现在是异地恋，但是我特别担心一个问题，我的女朋友她喜欢和男生交流， 嗯， 喜欢和男生交往，她周围男孩子就是做朋友的那种男生还挺多的。我和她认识的时候我就发现了这个情况， 嗯， 最初我有点在意，我也细微的观察了一下，发现他和其他的男生呢大概都是朋友关系，他和其他的男生说话也比较随意，而且呢他属于那种比较可爱的类型，比较爱笑爱说。有一些男生我知道男生和他在一起可能是有所图谋的，但是他对人家没有什么图谋，所以呢渐渐的我也对他比较放心了，再加上我们的感情更进一步，相互之间的了解，我也能感觉到他是很爱我的。我们现在开始异地了，我还有一个担心，就是他有的时候就是有异性缘，他会很容易就认识异性，然后异性对他感兴趣。另外呢，他喜欢参加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包括一些社交活动，在这些活动中他都是比较活跃的，也就是男生很快就能注意到他。我自己身为一名男生，我知道他身上有一种吸引男生的魅力， 嗯， 我很害怕很担心，但是这个感觉吧又不知道怎么和他交流，不知道怎么去说。 嗯，我觉得这个男生哈特别有福气，你看他找了一个这样的女孩子，这个女孩子是那么招男生 万人迷。 对呀，啊，就是个万人迷嘛，这么招人喜欢，而且他还是人群中团体中特别活跃的一个人，特别招人注意。那我会觉得这个男生啊，首先这证明你也不是一个很差的人，你一定有过人之处。所以你看你的女朋友，她身边有那么多男性朋友她都没有选，可是她选择了你，对吧？他绝对不会说是啊，我闭着眼睛我随便扒拉一个就是你。 嗯， 那不是的，他一定是你有比别人更令他青睐的东西，他觉得你好，你适合跟他做恋人，跟他做将来的夫妻，所以他才会选择你。那么这个男生你一定要自信哈，一个男人你的自信可能是你最大的一个吸引女生的地方，就是你能够敞开你的胸怀，面对着你的女朋友，让她到你的怀里来，而不是整天就像小家子气一样担心她会被这个男生看上，被那个男生吸引。我觉得自信阳光开朗是这个男生首先要做的。那另外就是哈，你要认识到你的女朋友确实挺优秀的，你看在职场上她那么多男性朋友，那证明什么呢？ 他在这个男人的这个圈子里他是非常混得开的，那么证明人家的工作能力呀、社交水平啊、谈吐啊，他不像有的女生啊，讲讲韩剧，买点零食，回家就回家就逛逛街，那证明你的女朋友是一个有抱负、有思想、有能力，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更高追求的一个女生。所以你一定要珍惜啊，你千万别用你的小肚鸡肠把你的女朋友给气走了。 嗯， 另外就是这个男生你要更加努力了，你要在职业生涯和个人实现上面和你的女朋友保持一个持平的状态，千万不要等到有一天你的女朋友发展的特别特别好了， 嗯， 对吧，你还在原地踏步，还在拽着那根绳说，哎呀，我女朋友会不会被别人看上啊， 嗯， 那个时候女朋友可能真的就一脚把你踢开了，因为你太配不上她了，无论从人格层次还是这个见识还是从对爱情的这种认识方面，你都太 low 了。 嗯， 所以这个男生哈，需要你学习的东西太多了，需要你成长的东西太多了，需要跟女朋友好好的一起去进步去成长。 晚饭后品一杯热茶，我与你温暖相拥， 窗外细雨连连，树影轻摇， 我在期待你心底的声音。 男生问到的问题哈，他说我想知道的是，我的女朋友她和她的前任早就分开了，但是呢前一段时间她的前任到我们这个城市来旅行，而她呢却对对方招待的特别的周到，从帮对方订房间到请对方吃饭等等这样一些事情，而且呢他还不让我出席，也就是说并没有把我介绍给他的前任，但是他告诉我了，他说前男友来了，他说这段时间他要陪一下前男友，然后呢他就帮着人家订了什么房间，还陪人家出去玩等等，我每天心里都特别的不痛快。我后来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没什么，就是一个老朋友，我想知道他怎么想的。 这个女生的做法我觉得挺诡异的哈，前男友来了，然后呢还陪着玩，还给订酒店，还不让自己的现男友出席。如果是就是从我这样听起来，我会觉得这个女生的做法确实有那么一点点或者私心或者有别的想法，当然也都不一定哈。那我觉得这个男生哈，我觉得这个男生也要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就是你的女朋友为什么就能这样对你？ 嗯， 就是你到底有多么不被人关注，多么值得人忽略？你的女朋友跟自己的前男友，就是这么多天照顾他、陪他玩、给他订房间，那你在干嘛呢？你是空气吗？我会觉得这个男生，就是别人怎么对你，可能就是也是你内心的一种需求。 这是思雨老师的观点哈，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女孩子跟你说这些，你的女朋友跟你说这些时候她的语境是怎样的。 嗯， 比如说她是冷漠的，她说哎我前男友来了哈， 嗯， 你这几天你哪凉快哪待着去， 嗯， 我要去招待我的前男友了， 嗯 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可能就是思雨老师说的这种，就是你的女友并没有把你纳入到她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个重要角色这个位置上， 嗯， 对吧？ 对， 那有可能是这样。但你女朋友如果说平时和你的交流就不错， 嗯， 你们俩也非常的信任， 嗯， 如果她对，如果她对你说哎我那个前任来了，我这两天可能会陪陪他，比如说陪，因为他到这个城市可能什么都不知道， 人生地不熟 啊，我可能那个帮他订一下酒店，然后呢他可能想到哪个景点去玩，我给他做一下介绍，我可能还会请他吃顿饭， 嗯， 这两天呢没工夫搭理你哈， 嗯， 如果你女朋友是这样很诚意的给你做解释的，那我觉得他只是不想现在把你介绍给他的前任， 嗯， 这是一点。另外就是他为什么要对前任这样做，我们只能去推断。我认识的人当中哈， 嗯， 我知道的有人会这样对前任，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比如说前任和他分开的时候， 他对不起前任， 有可能他对不起前任， 那么现在是一种弥补。 嗯， 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前任和他分开的时候是前任提出的分开， 嗯， 他自己觉得那时候自己也不够美好， 嗯， 但是他现在成长了，变美好了，他有能力了， 嗯， 其实他和前任在一起，他做得如此的周到，如此的好，他也是想告诉对方，嗯，你看我现在活得多好， 对，我成长了 啊，我能够非常我能够非常周到的来接待你， 嗯， 我能够把你安排的非常妥帖， 嗯， 在这个城市我是主场，你是客人，我能够尽地主之谊，但是我能够和你保持合理的距离， 嗯， 就是我要证明给你看我做得非常棒， 嗯， 我做人做事都做得很好，这也是一种哈， 是一种，会有一种， 对对对，当然还有就像思雨老师所说的这样，多多少少无论是哪种心态都没有把对方完全从自己内心抹掉， 嗯， 就是对方还是自己的一个结， 嗯， 也许这场招待这场接触去做了一个了断， 对， 就是内心的了断，就是无论是你当时离不开我，你当时这个对我提出了分手，你觉得我没有那么好， 嗯， 那我这次证明给你看我非常好，还是当时我和你分手我觉得对不起你， 嗯， 然后我这一次做一个弥补，对吧，你来，你好不容易来到这个城市了，我心里一直都觉得对你有所愧疚， 嗯， 那我做的所有的这些都对你是一种补偿， 会有， 对吧， 对， 那再怎么样我觉得也许你的女朋友是去了断这件事情， 对对，那所以这个男生其实我觉得那他可以好好的去等待， 嗯， 对吧，好好的给女朋友一个疗愈的时间，就对女朋友来说这是一个疗愈，他自己， 对，就是问我们这个问题哈，嗯，我刚才也在想这个男生为什么会问我们这样的一些问题呢，觉得有点委屈，觉得有点吃醋，嗯，觉得像思雨老师所说的那样，女朋友怎么没拿自己当回事儿呢， 对， 啊，对吧，其实我们不太清楚你和现在女朋友之间的关系，比如说你们的互动的模式是什么， 对， 你可以， 对 对，你如果说你们之间是那种幽默范儿的，平时大家就能打趣开玩笑，你可以这个稍微厚脸皮的跟你女朋友说，哎，介绍我认识你前任， 我也想去啊，你们去哪儿玩啊，我明天跟着， 对啊，就是你说哎，光把你和他放一起我哪放心啊， 对， 你把我介绍给他呗，对吧，你可以是这样的，当然你也可以这个显示出你的大度，你说 我请他吃饭， 啊， 对啊， 对，你也可以说行啊，你去接待他，不过我告诉你我心里有点吃醋啊，没什么吧，你们没事儿吧，是吧，对，都 求刺激， 对，都可以， 对， 就是有什么其实你还不如直接去跟他说， 嗯，对， 是吧， 对，那也可以跟女朋友说，要不然那个把他既然来到咱们的城市了，尽点地主之谊，我请他吃个饭，顺便见一下， 嗯， 其实这样女朋友其实也会给你说一个可能啊，也许会说现在不适合让你们见，或者是不用请了，我都请完他了，对，也许女朋友会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回复哈。 晚饭后品一杯热茶，我与你温暖相拥， 窗外细雨绵绵，树影轻摇， 我在期待你心底的声音， 正在播出。 男生问我们的问题哈，说我刚刚开始追求我的女友，也就两个月的时间，女朋友是一个条件非常好，个性也很好，长得也很漂亮，总而言之能追到她，那我觉得简直是三生有幸。她刚刚开始对我有了一些好感，也开始和我约会，我们眼看着就要走入恋爱的这个比较好的状态里了，可此时呢他的前任突然开始又后悔了，当时他前任和他分开的时候啊，他说是前任主动提出的分开，可是现在呢前任用了各种各样的手段回头来追他，微信啊，什么电话啊，短信啊，甚至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都能知道那是他的前任给他发来的微信，他拒绝了前任，而且呢他给我看了，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他现在已经开始谈恋爱了，如果对方再说这样的话呢，那他就有可能把对方拉黑，他对我说的是没有一下子就拉黑，还是因为觉得大家毕竟过去有过一段交往， 不想把事情做得太绝，况且对方并没有来伤害他，而对方呢是表示出后悔啊，对他的一些好感啊，一些对过去情感的追忆啊等等这些哈。看到这些呢，我心里就有点慌了，于是我现在就想，我是不是应该和女朋友早一点定下来关系啊。在这段时间里啊，我就跟他说，我们两个人应该把关系定下来，我们两个人要不就早一点去考虑结婚，领个结婚证，要不然呢我们俩就在朋友和家长的见证下举行一个小小的订婚仪式等等这些。我的女朋友都不同意，她认为太早了，所以最近吧我们俩为这个事情啊就总是别扭。我又跟她说，我说那我计较前任回头来追你，你还是把他拉黑吧。我女朋友也不同意，所以我想问你们怎么办。 其实这个你看啊，这个女朋友人家跟前男友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就是可能就是因为她悔恨呀，她觉得啊，表达出来了那些意思，就是现在这个女朋友还觉得啊，男朋友前男友留在自己的微信里面，毕竟曾经有过一段哈，其实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并没有说是想要旧情复燃，或者是再发生点什么，或者是还有什么心存那种念想哈，其实都没有。那只是说作为一个曾经的过往，我的曾经的青春年少跟那个人在一起了有那么一段时间，我留在那里怎么了，那是我曾经过往的时光。所以你看这个男生哈，他就会觉得哎呀我没有安全感了，万一他这个前男友这个穷追猛舍猛打的这个这么厉害，万一再把我女朋友给攻陷了，他就会有不安全的这种想法出来，那要么订婚要么结婚。其实我会觉得啊，你这个男生你的这种反应越激烈，你会让你的女朋友对你们的这段感情的这种态度越体验不好。因为他会觉得我正在和我的前男友处理那一段未完成的，算是有一点未完成，我要应对那一段关系，然后呢我眼前的这段关系呢你又不信任我，你又给我那么多的压力，那么你想他可能会在这个时候给你订婚吗？不会的，他会认为我们的感情都没有笃定到可以跟我一起去面对前男友的这个地步，我怎么敢和你结婚呢？对吧？所以这会有一种潜意识，就是你的不安全感会激发他的不安全感。他也会不安全，就觉得和你在一起怎么这么烦呢？只不过是前男友跟我在微信上聊一聊，人家追求我，我又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你怎么就这么不通情达理，你怎么就不了解我呢？对吧？所以那你这种情况下你还要求对方跟你结婚，那我觉得女孩子的这种做法是对的。那这个男生你目前你就碰壁了，我觉得你应该好好的反省自己，你应该等到有一天你们真的可以彼此信任到知道你的女朋友到底是怎么想的，而且你的女朋友也知道是你是怎么想的，就这个时候你们彼此能够心意相通，那种信任感虽然不一定达到100%，我觉得至少能达到80%，这个时候你们才有可能说订婚啊结婚啊是最好的时期，而不是这有点像逼迫，有点像趁人之危的那种感觉，就是你这边刚好有事儿，那我这边也害怕了，我赶紧咱结婚吧。那会让你的女朋友更慌乱。 对，所以处理这样的事情哈，还是要处理的妥当，对吧？ 对， 而且，这个两个人才刚刚开始相识，如果你这边又是心里慌乱，又是逼迫女朋友这，逼迫女朋友那的话，你会让两个人的关系越来越糟糕。所以在这样的事情上，还是信任你的女友，让你的女友自己来处理这件事情。你呢，有的时候男孩子呢，即便是这个咬着牙，也得做出一副更那个自信的样子来。 对，你装也得装得像一点。 对对对，好的，谢谢思瑜。今夜思瑜时，各位听到的我们节目中的嘉宾王思瑜，是一位情感作家，也是一位心理咨询师，在为大家解答这些情感问题。如果您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或者您周围的亲友们，大家遇到的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您都可以告诉我们，参与我们节目的方式，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微信号今夜思雨时， 今夜就是今天夜间这两个字，私是私人的私，私密的私，语是语言的语，时是时间的时。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发微信给我们，公众号当中还可以找到加入我们听友微信群的方式，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联系我主持人孙岩，新浪的微博大家也可以联络，也可以给我留言，也可以咨询节目中想要咨询的问题。今晚我们的今夜私语时就到这儿，明天节目中我们再见。 唯独是在这里，无声无息一个人在偷偷的练习爱情的习题。 唱的电影大白藏龙的电影，原来被怪的只是我有过了一个新伴侣，爱的情节没什么发展，爱的节奏没什么不同，带着爱的奇迹最后还是会出现在电影的 爱的交集。 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东，北京谁